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开始第三节之前咧，我要帮阿院长买埋广告先啊。今个礼拜六啊，院长系有个网聚嘅，咁而家暂时咧决定咗咧。喺呢个旺角嘅天海烧烤时间呢就四点啊就 too late, 啊几点嚟都得四点钟开始。 烧烤 其实系我都唔知道嘅阿昌决定嘅。 唔系喎阿昌喺我面前打我问你喎、你有两个猛猫未喎咁就咁当然咁好玩嘅嘢就随时欢迎你啦系咪四点 too late 咋咁就嗰日晏昼嚟又得黄昏嚟又得夜晚嚟又得啊有仔沟有女唔系有女沟，有长抽，就有女沟。我吹嘅啫，其实我唔知道有冇啊。不过 B 哥嚟唔嚟啊？ 嚟 啊 ！B 哥都嚟，咁啊，各位谂下啦。 即系有女仔，有嘢睇。 系有女仔，有嘢睇啊！到时喺旺角天海烧烤，四点钟开始供效，或者五点开始供效。 得买完啦。 好，第三节咁啊，中場嘅時候啦，咁其實我一早揾咗少少資料啦。咁原來何俊仁咧，4月10號定係去4月11號咧，就去咗個湯家驊成立嘅支付民主思路嘅一個溫和政治論壇。喂，唔係，佢話對民族自決論表示難以苟同喎，挺。 咁有咩問題？ 有冇問題？你即你意思係你完全同佢睇法唔同？你覺得香港人可以自決，而佢覺得唔得？ 我覺得。头先讲公投法啊嘛，我话呢个意见表达，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咁但系我唔觉得大陆会接受咯。 咁你都要话俾人听，喂何俊仁如果反对，你系咪支持先？我净系想问一个答案啫。 咩叫佢反对我支持？唔明。 即系讲嘅立场。 而家佢话俾你系啦，何俊仁就话俾你听，喂佢唔同意有一个民族自决。 啊，你问我我都唔同意噶，我唔同意嘅。即系，但系我觉得，喂，有啲市民想透过即系呢个公投表达下意见，咁我觉得呢个佢讲啫嘛，咁呢个言论自由嚟嘅，我觉得。 即系话 方向啦， 佢讲就得，讨论就得。 我都几 坦白，呢啲人坦白， 我真系 呢啲坦白， 冇讨论。 唔系因为阿罗建熙而家写紧有个论述，咁有好多嘢都仲系未有具体嘅立场嘅，但系我初步我觉得，喂，讲下咪。等于港独咁啫嘛，呢个言论自由，等佢噏咯。 都避免唔到讨论噶。 但系咧，嗱，即系从香港众志嘅立场咧，即系我哋唔系用把口讲嘅，即系想即系身体力行去做，即系推动一个公投法，而系去达到香港有个喺2047年之前，尤其是喺十年内有一个嘅 有法律效力嘅 有法律效力嘅公投法。即系呢一个就系、是、即系我哋对于即系这个民主回归论嗰一种嘅说法，有可能我哋觉得。唔 work 啦，我哋要有一个新嘅嘢去作出一个选择，所以就係咁样去有一个咁嘅铺排㗎嘛。咁所以即係我唔知道係即係民主党党嘅立场即係喺个定位嗰度係未讨论啦，定一係话係倾向即係继续系民主回归论啦，定一话係罗建熙有可能佢哋做一个新嘅即係本土派定位嘅论述囉。 嗱俾多个 reference 大家，上个礼拜访问戴耀廷教授嘅时候呢阿 Kevin Yam 喺度嘅，佢就同戴耀廷拗个问题啦。其实佢唔单止唔支持，系啦，佢唔单止唔支持民族自决，而系佢觉得公投法都唔需要，因为你只会俾个土壤，香港人真系会，即系 lead 香港人去到一个佢真系要自决，真系有一个机会去投一个香港是否独立呢咁议题。佢系根本反对呢一样嘢，佢觉得香港人连呢个权利都最好唔好有。 但 Benny 就系话，即系你 是 香港人系唔可以禁制佢哋去讨论咯， 系 一定系未来几年一定个个都会去谈， 即系好系好清楚嘅。Benny Tai 就讲到明就系香港人系可以， 有得佢哋， 你有得佢哋拣，佢哋需要拣。但系有一种说法就我估系何俊仁同埋阿 Kevin Yam 嗰种就系话，我觉得直情呢一样嘢会触动中央，呢一样嘢都唔好讲。 我觉得咧，年长嗰啲即系社运界人士咧，都系唔赞成，因为佢哋咧，其实我 长毛系咪咧？ 即系佢哋咧，就系、是、觉得咧，香港系冇一个独立嘅条件嘅， 所以就讲都唔好讲啦。就 我觉得 即系做唔到， 讲啊系言论自由嚟 嘅， 讲都唔讲得，咁我又觉得未需要咁样咧。 但 你问我自己，我觉得即系做唔到咯，做唔到咯，同埋普遍市民都系唔支持，即系香港独立。咁我成日举个例 平台，即系而家我谂系个平台 个平台，我觉得呢、這个。 係言論表達嘅方法之一嚟啫。咁但係喂呢樣嘢係咪可以喂通過咗跟住就香港宣布獨立啦？我覺得根本係唔現實咯。即係如果佢大陸承認你個公投法，不如啊俾民主政制你啦，係嘛？ 嗱，咁我就覺得我責任就完咗，好清楚阿挺嘅睇法係點，黎文樂嘅睇法係點。OK， 真係啱同唔啱咧？我費事加把嘴落去，因為如果係完唔到嘅呢個節目， 有時又唔係話邊個啱定唔啱嘅，即係每個人有佢嘅觀點，即係大家嘅出發點唔同啫，係 嘛？四個字啊嘛， 我係比較巴戴耀廷嘅，好明顯嘅嚇，即係我覺得無論你係乜嘢都好，有一個公投法老老實實，你係無可避免，你係唔可能抹殺香港人有個權去選擇，個選擇係乜我唔知，我唔係話一定要掰佢究竟係獨立啊，定話唔應該獨立，你咪交翻俾香港人咯。即係我相信啊，頭先阿挺講嗰樣嘢，香港有冇討論獨立？喂，我覺得未必有啊。你試下話俾香港人聽，你一獨立咗，你啲樓會冧三成啊，冇撚人會支持你嘅。我寫包單，即係你只要講得現實啲就得噶啦。即係問題就係話你，但係你可唔可以俾人投呢一樣嘢先？都要投噶，你唔可能话我投都唔俾你投噶嘛？即系呢个就系我谂法。咁当然你哋啊，边个啱，边个唔啱，我就 well 唔知啦，系嘛？即系到时你哋选举论坛。嗱，第二样嘢，我真系 plan 咗可以讨论嘅就系话政党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嗰个问题。因为其实我睇你哋香港众志嗰页咧，其实讲咗好多就系话你香港众志系一个政治与社区市民嘅一个桥梁。我真系好想问下你，我即系。You are not going to tell me what. You are going to tell me why. How? 点样做到呢一样嘢？ 嗱，我哋头先讲三五十啦，三嗰个咧就系三年里边咧，系一啲嘅地区或者议题形式，即系有可能会委托一啲嘅民调机构或者公司咧去做一个实体或者系电子投票。例如话乜嘢咧？荡启晴村，其实元水事件系未搞掂噶嘛。咁但系 又要争啦， 唔系 碧云衣。 唔係即依 渣嚟嘅啦， 即依一個就係啟晴村鹽水事件啦，檔嗰度 阿譚大律師係搞緊嘅啦，民主黨嗰個 係啊係，我哋知嘅， 同埋馬天烈 係我哋知嘅啦， 我知，但係喺另一個可以讓到即係地區人士或者意見領袖咧係去表態，有啲係仲未出現過噶嘛， 輸曬喎。 唔係，但係你即係從一個角度， 咁鹽水你可以做咩先？其實好多嗰啲喉又未換，譬如我聽好多街坊講咧，譬如恩安嗰啲。我仲系对住嗰啲原水洗头，我仲系要对住啲原水咁点算咧？你哋有冇嘢？ 佢得一个街口喺出嚟， 即系我讲嗰个三年计划咧，就系喺嗰个 包咗原水落去 嘅社区里边。假设启晴村嗰度系一个原水问题嘅，喺区内就做一个地区形式嘅投票，有可能嗰个投票嘅议案，即系嗰啲咩 A、B、C 咧，其实就系要当局要有一啲嘅改善或者補救嘅措施，或者承建商要去做嘅，咁呢一個嘅過程咧，其實是一個組織工作。另一邊商亦可以讓到佢哋咧喺嗰個有啲一定唔係選民嚟嘅，就係、是、熟習一個嘅投票。咁其實咧，我哋可以話喺個地區投票上邊咧，若果夠資源係推動嘅時候咧，係一舉多得嘅。即係頭先講個組織啦，第二就係去俾佢哋有個體驗投票嘅機會啦，甚至乎。若果我哋委託一間嘅公司，假設係廣大民調咁樣啦，佢做嘅時候咧，咁其實喺政府裏面都係有一個認受性。當佢有總共有4000人有3000多人投票嘅時候，依一區咁做，其他地區唔同議題啦，領展被逼遷一班嘅小商户，亦影響到班街坊喎。裏面我哋咁樣去做嘅時候咧，積少成多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即係下而上組織嘅工作，而係依一種嘅做法係想將一啲參與程度，有可能人哋覺得街頭抗爭佢未必 afford 得到個成本嘅，咁但係若果係區裏面投票，去即係去有個叫社區自主嘅理念或者嗰個嘅目標嘅時候咧，其實一小個社區可以去即係積少成多去做。 但你 conduct 呢啲 survey， 你永遠個 option 都係 down to A 係乜 ，B 係乜 ，C 係乜。 咁可以街坊佢哋自己去抌一啲嘅議案出嚟，即係例如講一兩句嘅説法。 你覺得啲街坊咁叻㗎？ 唔係，我就係聽下覺得咧， 呢個就對於咧 寫即係天真咗啲喎，係咪？ 呢個唔係喎，睇下大家若果選個區議會，就係你是否相信街坊？相信街坊嘅説法啊嘛。 做得地區嘢多。 唔係， 但係呢我想讲例如葵盛东村即係街工係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即係话佢哋喺622电子公投之前呢其实佢哋有諗过话党系咪应该要支持公民提名呢喺一个民革喺一个香港嘅政制发展里面我哋应该有乜嘢嘅选项呢其实就系同一啲嘅街坊 嘅。咁所以而家做得啦譬如你头先讲个啟程村咁 A 就换候 ,B 就派十公升水咁即系。咁點啊？投完之後，你除咗教識佢哋投票之外，呢啲唔 binding 噶嘛？呢啲政府唔會理你噶嘛？投完之後，你譬如你就算而家喺 CFA 嗰度幾十日 啦，插佢啦， 幾十日嗰啲嘅聆訊，喂，大佬出咗嚟嘅報告，政府唔跟就唔跟噶啦。而家我哋懵就係懵在政府咧，當你哋死噶嘛？你做咩嘢去？就算你去機場啊，點啊？ 若果係我哋講嘅三年制依一嚿嘢，有可能投完票系几个月嘅事，有一个嘅法案。咁跟住咧，如果当区嘅不论嘅区议员啊、立法会议员啊、户委会定立业主立案法， 啊你唔使惊，冚唪唥建制派嗰边。 我知啊，佢唔理嘅时候咧，咁若果佢个行动升级咧，就可以合理化咗啦。因为我前期 咁你识行动升级，你头先讲啲人嗰啲人系点解投票就我 afford 唔起个抗争啫，抗争行动。 即系佢愿意。 咁我仲有啲咩行动升级？我 afford 唔起。 你投完票，你表完态，跟住区内嘅人佢都系唔回应舆论领袖嘅时候，其实佢哋就可以有啲嘅合理行动出嚟咯。 嗱，我讲我区，我区咧就啱啱填海嘅，我哋40,000+人出嚟投票啊，就系去俾意见政府，系全香港所有填海区最 number one 多。response 嘅地區，喂 ，so what 啦？政府咪又話繼續考慮填海。 喂，咁你有冇鼓動你班居民去抗爭啊？去憤啊，路鬼啦、啊、去！ 咁啊冇做嗰啲，但係譬如去立法會請、啊， 咁咪冇吉事咯？你話俾佢聽，你有吉事，你會咁做？ 即係三五年嘅話，就係要鋪排依一個行動升級嗰樣嘢。即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咧， 新東啊嗰邊，你出下聲啊！ 我建議阿 Donna 即係發動街坊由馬鞍山 係領嘢， 唔係游水，唔係幾人鏈過去呢個大學嚇。 唔係，我成日講咧就係話喺大家面對即係街坊或者係面對居民嘅時候咧，有一種頭先好似不論威文，即係我唔係想 call 嗰句啊。 唔緊要， 你覺得啲街坊真係得㗎？咁、其實已經係矮化緊班街坊。 你都希望佢得？ 呢個真係現實。 唔係，真係㗎，即係我覺得咧，若果即係你等同話啊，我相信選民會投我㗎。咁呢個相信係咪真係真咧？若果係真嘅時候，咁之前民主黨 我問下你，你知唔知隔離嗰 姓 咩啊？ 乜嘢？ 你知唔知你隔離姓咩啊？ 我知我陳姓咩 喎？你多事啦！我真係唔知我隔離姓咩。 唔係，即係嗱，我唔知道係咪即係大家有個 攻擊佢，咁呢啲人咪輸咯？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唔知係咪大家嘅背景嘅問題。 好怪 嘅，即係嗰個背景嘅問題就係話，或者嗰個阿 Donna 嘅專業出身啦，或者同我哋而家讀緊嘅課程有啲唔同啦嚇。 你社工就周圍拉咗。 唔係啊，因為社工相信就係依一個嘅。即係鄰舍嘅組織啊嘛，區議員應該都係要強調，即係一個鄰舍嘅組織，你要相信個街坊。若果唔係共產黨，佢唔會有啲護委會喺回歸前後咁樣搶佔曬啲位啦。甚至乎佢做呢啲嘅組織工作，佢哋唔係淨係蛇齋餅粽咁簡單啊嘛。起碼有人同佢講早晨，有人同佢講晚安之餘，仲要係呢個嘅關係嘅建立啊嘛。我哋嘗試就係彌補泛民昔日有啲嘅不足。或者是否對件事件上唔上心嘅問題啊？ 你唔記得咗你個區有建制派先？ 多啦，俾阿挺講，佢係咪好天真呢 年輕人有理想係好事嚟嘅。咁我希望即係香港眾志嘅朋友啦，喺嚟緊一屆區議會啦，即係實踐到佢嘅理念。 區議會啊，留四年啊？ 冇辦法㗎，呢啲咧即係。实践系检验真理嘅唯一标准啦，吓 嗱呢啲系紧紧党嘅路线啦， 系啦， 紧党嘅路线。 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嗱呢个做区系好困难嘅， 系真系 好困难， 好困难， 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嘅。咁即系你要系令到街坊啦同你同行，系好唔容易嘅。咁我哋喺上水啊，譬如讲呢啲水货议题啊， 系金金会帮你助选啊。 我讲咗一卡先。水货嘅议题，咁其实我哋都不断讲嘢啦，街坊亦都好大嘅意见嘅。但即係佢好多时候就喂选咗出嚟你搞啦，你搞掂佢啦，三个月仲喂仲有水货嘅咁样。即係佢会系即係期望你一个区议员可以即係好短时间就会令到个社区大幅改善。即係呢个我又明佢嗰个心态嘅。但系做起區上嚟有好多嘅難處啊！咁 佢亦都好難咧，有好多街坊咧，其實如果佢本身係有翻咁上下嗰個公民意識啊等等咧，其實好多時候佢自己本身有工作嘅，咁你話要佢好多時間嚟參與你嘅義務嘅服務啊工作啊，其實係可遇不可求啊，可遇不可求，即係通常比較多參與嘅咧，就係、是、我形容為退休嘅人士啦。時間比較多少少啦，咁佢有少少自己諗法嘅，但係佢好多時候都係聽當區嗰個意見領袖或者民意代表嗰、那個即係、方向啦，咁佢大概同意你嗰個為人啦、立場啦，咁佢就聽你嗰套去做。你話佢自己會唔會有一套比較主導嘅諗法呢，就好少嘅，絕少嘅。 但係頭先阿黎文樂就係話要搞一個，喂，你唔好矮化啲街坊先， 冇點咁矮化大佬。 你令佢好投入去幫你，係有一個好大嘅難度咯。 有嘅，不過唔會好多人，唔會好多人咯。即係嗰個力量咧係， 你叫佢傾圍標嗰啲，佢踴躍。 佢係啊， 燒到埋身咪 燒到埋身，要俾錢先係踴躍啊。 係啊，係啊，係啊。 你話你填海填喺屋，佢真係對住海景嘅，填喺佢個出邊嘅，咁佢梗係踴躍㗎。 咁幫唔幫你選啫？ 佢點樣幫我選啊？ 你係咪要派件民主黨嘅背心俾佢，背後有隻白鴿嘅，等佢飛嚟飛去啫？ 咪嗰陣時區議會選舉啊，我都窒佢啊！我話喂，你要牽制下你嘅對手㗎、啊。阿蘇西志成日嚟搞我，我話出嚟選都牽制佢唔到，點搞啊？好似我幫佢牽制阿蘇西志咁樣。係啊，蘇西志長期企嚟我嗰度幫我對手助選啊，幾個民建聯嘅圍剿我啊，加埋阿陳克勤啊、李慧瓊啊， 我咪團結佢力量啦、 啊， 去幫你搞水貨啊嘛，去幫你掃曬水貨啊嘛。 哇，好多人啊，劉國芬 啦，你同金金咁 friend， 我竟然同金金 friend 啦，你講埋呢啲嘢， 你主持嚟啊嘛 ，partner 啊嘛， 你抹黑我，你抹黑我， 阿金金成日都監察住我嘅嚇。 佢監察住你， 系啊， 監察住做咩？ 啲水貨嘢成日監察住我嘅，咁睇我做得好唔好。 佢瞄你有冇落去踢劫啊？咁啊， 咁我就唔踢劫噶啦，大家知。 咁你可以做得點好啫？喂，老老實實啦，我就算唔翻大陸，我就算唔去上水啊，我經過都見到啲水貨客仲喺度啦。你想點咧？你打死佢啊！佢系喺度噶啦， 有啲系香港人嚟添。 Of course， 有啲系當然系南亞人啦，又或者好多根本系香港居民做水貨啦。咁點咧？ 嗱，我覺得係一種管理啦。咁之前啱啱有個新嘅水貨黑點，開始生根嘅時候，我就揾食環啊、警方啊，咁去即係清佢哋走啊。咁因為嗰度好鄰近啲學校同埋民居，咁都清到佢走嘅。咁其他有啲位置又要不斷去投訴啦。咁嚟緊警方同埋食環都會加緊針對某啲黑點咧，做多啲檢控嘅工作。咁其實講到尾都要靠大陸去即係揸緊嗰個海關，大陸嘅海關，即係睇即係查貨咁樣，佢一查得緊，其實香港啲水貨活動即刻即係大幅萎縮嘅。 你講香港海關啊？ 唔係大陸海關啊，大陸海關，佢有時嚴打噶，有時嚴打噶，即係佢一見到嚴打嗰幾日就好靜噶。 佢要交數啊， 同埋 數會交完啊嘛。 同埋我哋覺得應該要去 做嘅啫，呢啲 應該要喺 交數做， 喺羅湖火車站附近整啲購物點，佢買完咪翻去大陸咯，即係唔好入我哋香港嘅市區民居。 呢、這個提倡咗㗎啦。 咁 俾一笪地方， 咁咪搞 俾佢哋， 即係佢咪搞開 啦，第一單 咪咧。所以咧 ，Oscar 真係要做多啲地區嘅工作。如果你真係想呢個係一個政黨係三五七十年都繼續落去嘅話， 其實我覺得阿 Oscar 佢哋有呢個志向係好嘅， 好 嘅 就係好。 因為咧香港嘅政黨咧，尤其民主派，如果喺地區上面咧冇佢嘅根基咧，我成日形容為其實喺浮沙上面起呢個堡壘，其實你上面起得幾靚都冇用嘅，一個浪冚埋嚟咧，你冇根基就全部散曬。阿曾鈺成啊！喺十幾年前講嗰句説話，我到今日我仲係 都 係 新 近 黨嘅路線。 唔係 喺 佢嗰句説話係咁。 嗰度都有講嘅。 佢嗰句説話咧就係話嗰陣時阿程介南出事啊，即係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啦，有好大嘅醜聞。但最後尾民建聯喺香港島都當選，咁當時阿何俊仁就有啲批評。咁啊，曾鈺成嗰一句貼票唔係票咩？貼票都係票、啊。咁呢個事實嚟㗎喎，點解民建聯咁多醜聞，咁多出賣香港人嘅歷史，咁多記錄， 佢都仲可以企住呢，佢嗰個地區嘅組織力量呢係唔能夠睇小佢㗎，佢唔係淨係蛇齋餅種嘅，大家民主派唔好咁睇低個對手，佢係有好嚴密嘅組織，有好周詳嘅方法加埋佢資源去做嘅。如果你睇低個對手呢，其實呢你冇好結果囉。 我咪兩嘢囉。嗯， 你就冇睇低個對手嘅，當然啫，我知你嘅。 你已經好努力啦， 真係 你已經好努力。 不過你係重點部署打擊你落嚟啫。 喂，咁但係黃天琪冇所謂叫咩地區工作咩扎實冇喎，你只係見佢選過好 Q 多人嘅啫。 咁呢個即係睇下長長遠到啦。 你哋兩個咧點睇本土派啫？ 啊，我都未問啊。咁點啊？你哋係咪本土派啊？ 咩啊？ 香港眾志係咪本土派？ 睇下你點定義咩叫本土啦。 咁你嘅定義， 咁你嘅定義咧？ 嚇，咁愛香港嘅，咁睇下 香港人優先。 即係我覺得係咁嘅。若果你係愛香港嘅，為香港做事，被標籤為本土派，其實冇問題噶。你明白我意思啊 ？Localist 啫嘛，明啊？ 好啊，我明啦。咁啊， 佢唔 係 勇武 啊！ 我喺香港出世。我喺香港长大， 而家本土呢个字都俾人玩臭咗啦。你睇下，连中树根都话我 系 要本土派， 系啦，都 ban 啦。 即系其实，哇，佢话要重新定义何为本土， 咪系咧？ 佢应我就用呢个例子啦。中树根都系本土，我点解唔系本土啫？ 系啊，我啱啱睇十年讲咩本地蛋 啊， 咁唔系咩啊？外来蛋啊，泰国蛋啊？ 你搵呢啲例子啊？ 咁我梗系本土啦，不过即系我嗰个本土唔系排外嗰只。即系唔系话喂新移民就系即系外来移民侵略香港，我唔系嗰只咯，唔系喂我哋香港社会几十年以嚟都系主要靠外来移民噶，你无论系内地嘅移民啦、印巴裔啦、南亚裔啦、其他欧美国家啦，系嘛？喂，咁呢个事实嚟噶嘛，系嘛？喂，嗱，我想问一下啦，有啲即系我唔知道形容佢系咩派好啦，佢其实点定义咩叫香港人啫？讲到广东话嘅先系香港人。喂，有好多上海阿伯啊，嚟咗香港几十年啊，佢耐过你啊，佢都系讲紧上海话噶。 嗯， 即系唔好咁搞笑啦。 佢哋觉得呢啲系黄。 咁我有啲话，喂，要喂又整啊，黄仁发张相 咧，又铺咗，即刻铺翻出嚟噶啦，好好。 喂，有人整埋个 verbatim， 即系逐字记录，即刻 send 出嚟，好劲， 好得意啊！ 即系你今日嗰段即系有人睇噶，好多。 所以你要咧选举策略呢啲。 咁我应该揾阿黄仁达搞多几场辩论喎，系嘛？ 其实你要开，其实你要开个节目，日日怼住黄仁达，日日怼住。 喂，我边有得闲啊，大佬？ 咁系，即系你头先提到，你话要好所谓叫好确实咁去做地区工作咧，其实我都系啱嘅，因为 好花时间噶。 呢一年区议会选举咧，我真系去过 Donna 咯，帮手企咧，我系明白咩叫做你真系有二千几票咧，你系 feel 到嘅。 你企咗几多日啊，大哥？ 三个钟， 三个钟你悭啲啦，真系。 几千票点嚟？ 我都 feel 到佢啲二千几票系点样嚟，即系而你真系作为一个散兵，你真系紧紧赢，譬如你千七票赢千五票咧，你系冇嗰种感觉嘅。我系想讲呢一点啫。你有地区工作，即系好似阿 Donna 嗰啲，真系会喺度，哎呀陈太，哎朱太又落嚟啊，哎呀多谢你啊支持我。喂，嗰啲嘢咧，一般人真系做唔到。 好辛苦噶。 系咯。 所以赞紧你啊。 好辛苦啊。 朝头早啊，真系五点几起身噶。 所以赞紧你啊，明唔明啊？ 明。 哦，又有个朋友话你 post 嘅，好。嗱、啊，咁啊，今日咧好高兴两位啊接受我嘅质询啊。你有咩未问啊？我覺得我差唔多。 有一扎嘢 嘅喎。哎，子豪，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喎。我組織翻先，組織翻先。你 問翻補選㗎，新東。 你問啦、啊，你問啦、 啊。我唔見咗。 哎，如果民主黨冇 endorse 楊岳橋，你兩個會投邊個？ 咁我都係會楊岳橋咯。 冇 endorse 楊岳橋呢個。 咁都係楊岳橋啦、啊，仲使諗嘅？ 唔係嘅，即係我當時即係不論係。是咪退出之前后 咧？系继续答啊，继续答啊，唔好停啊你！ 我都系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当时喺个民调上边，其实即系阿岳少都系领先少少嘅。咁第二咧就系话佢系坚于一个非暴力抗争，而系同即系当时我个人睇法嘅路线相同啦。咁跟住第三咧就系、是。 即係喺道義上更加要支持啦。即係佢又幫阿林順天，即係個和平之子啊嘛。即係又打官司，又幫好多學文嘅同學打官司。咁其實即係依幾方面上面都應該係要即係支持嘅。咁阿 Donna 都有幫手嘅。 喂，仲有一個問題真係好緊要，冇問雷動計劃你點睇啊？支唔支持嘅？ 有冇讀 Game Theory？ 有冇讀 Game Theory？ 最 last 哇，太深啦，咪呢啲 Game Theory 好深噶，大學一個科嚟嘅大佬。 博弈論 有佢哋對雷動點睇？ 對雷動點睇？ 嗱，雷動嘅原則係會支持嘅，但係協調上面點樣去傾咧？咁 由上而下嗰種就唔使諗啦。 唔係啊，即係睇下有冇個平台同埋啲細節係點樣傾咯。但係而家好似雷動轉咗嘅，即係以選民做中心嘅，即係如果用選民做中心嘅時候咧，咁政黨同埋候選人咧個介入嘅角色咧就一定係少咗嘅。即係前期就話想揾一啲嘅政黨同埋候選人係一齊去傾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冇啦，傾唔埋， 個個都 stubborn 都死。 唔係啊，嗰時喺未創黨之前嘅前後，我哋都話已經表明係支持雷動計劃㗎，但係冇人 有退選。 阿婷啦， 唔係都冇一個嘅民調點退選啫。 阿婷啦，阿婷啦， 雷動計劃其實我係 反到反艇啦。 唔係，其實我同阿戴教授即係私下都傾過兩次㗎啦。咁我就知道阿教授呢其實係不斷修正緊佢嘅計劃嘅。 係。 咁啊現在。 3.0 啦。係啊，現在嗰個可行性呢係高咗啲嘅。咁但係即係具體操作仍然有好多嘅困難嘅，老老實實。即係其實尤其超級區議會呢都唔容易協調㗎，因為好多政黨覺得喂我都夠票。即係出自一隊係嘛？咁我哋亦都好難話用啲咩嘅機制係未做任何選舉工程之前就去協調咗邊個走啊？咁我成日講，我同阿教授都講一樣嘢，我話年初一之前同年初一之後啊，個政治環境都唔同啦，係嘛？你話用今日嗰個民調去協調嚟緊即係三幾月之後嗰個名單喎，我諗有好多人接受到囉。 最後佢都係估20,000票㗎嘛，點知而家6萬幾票。 最後兩個問題，假如果你係楊岳橋啊，你會唔會對梁士好呢？ 對邊個梁啊？ 梁天琦啊，士好去表現和而不同參政者嘅亮度同埋風度呢，你兩個會唔會呢？ 我哋點樣睇人社合作喎、 第一呢，我本身係唔同意啊梁天琦嗰種無底線抗爭嘅路線嘅，所以我冇辦法同佢點樣示好嘅。 你呢？ 嗱，我覺得喺嗰個選舉策略上面咧，當時嘅楊岳橋，即係如果係我的話咧，係應該要咁樣去做咯。因為點解咧？當時如果喺個選舉策略上面，因為泛民當時嗰個感覺係俾人覺得佢哋係唔會去。改革啊！ 好清楚，你会唔会同你会谴责暴力同暴力抗争嘅？ 人社合作啊，仲有 各只，你会唔会谴责暴力？ 喂，嗱，你睇翻即系你讲初一嗰单嘢啊嘛，系咪？咁我出晒声明谴责噶啦。 你又唔使问噶啦，你咧？ 我觉得唔应该净系谴责示威者，应该系要去直指矛头系特区政府咯。 即系我觉得咁，特区政府系衰。但系 老师会同你划清界线， 但系我唔觉得可以飞砖掟嗰啲前线嘅警察咯，我唔觉得可以咁掟死人噶。 我谂喺成个过程里边，如果你话系去袭击他人呢、這个，我谂系党嘅老师系唔同意。但系我觉得喺嗰件事上边，我哋应该系要问翻点解有呢件事发生咯。 呢、這个同意， 系一味喺度批评示威者咁简单。 呢、這個 得啦，你影響大啲啦。 人社合作咁唔關我事嘅喎， 我就係話，我就係話， 我就又唔係人，又唔係社。 佢咁係呢個，佢又唔係人，唔係社，大家競選對手咁，有乜好講咧？ 係啊，同埋 幾好嘅，佢哋合組聯盟。 阿長毛同埋 出兩條啊，點合？ 萬變 好啊？ 點合作？我唔知 佢點合作咩？我咪後講。 唔知要合作啊！呢个都 新界东点样合作到啊？新界西我明啫。 你仲有冇啊？ 冇，佢话点解民主党唔派我出咧？又或者帮我答咗。佢如果我再出咧，就会吸晒所有咧建制派嘅票咧，就好似同我选区议会一样咯。 即系咩啊？ 即系输咯。 即系我会输咯，但系我会光复。 即系阿爷好， 我会光复成个香港。 啊乜啊？ 即系好似区议会咁。我捉晒其他啲人，即建制派啲票。 即係由月華參選咧，佢、就重點打擊對手啦，係啦。咁所有啲幽靈選民咧，就會冚唪唥重點打擊由月華。咁所以其他區啲幽靈票啦， 全香港咧就光復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 咁你爭五萬啫，咁你爭五萬啫。 嘿、hey, ，我要選大把啦，傻的。 唉、哎，我叫阿土伯籌都籌夠佢。你既然係為香港民主犧牲嘅話，籌都籌夠佢。 好忙啊！ 唉、哎，你唔使出民主黨條隊啊，你自己乜隊都得啦。 誒、hey, ，我都係做。 你要五萬啫，係嘛？有人捐嘅，你放心啊。 啊得啦，请咩捐去呢个户口系咪？ 系啊，即 系 又俾人封嘅咧，小心啊！ 好、 啊 啊，多谢两位今日支持搏击会啊！ 多 谢 晒， 多 谢晒，拜拜杨岳桥， 下礼拜杨岳桥，搵多个上嚟俾我执啦，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Woo!